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藏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藏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藏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哎，坏坏坏坏坏坏，糖耳朵，你都画了一个早上了，你到底要画什么呀？ 我要画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老师，可是我怎么画都没有把老师画好看，所以我现在很着急，不要再跟我说话了好吗？ 画好看的老师？画你们的老师吗？ 是的是的。 我记得你们的老师不是一只大象吗？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他耳朵太大了，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想把他的耳朵画小一点。 你把他的耳朵画小点？ 是是，还有他的鼻子太长了，我觉得好像不太好看，所以我一定要把他给缩得短一点。 缩短一点？ 可是没想到，你看小耳朵短鼻子的大象看起来怎么有点儿 像一只大身体的猪。 是的， 只不过是一只灰色的猪。 我觉得他的头发实在是太少了，哎呀，我觉得给他应该留长一点。你看， 现在像个怪物了。 是的，还有长长的牙。 怎么能把老师画成一个怪物呢？ 这张纸又是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唐耳朵，你今天为什么一定要画一幅老师的画呢？不能明天再画吗？ 因为一个节日马上就要到了。 哎，今天是9月10号。 教师节。 坏了，我忘记给我的老师准备礼物了。哎呀，对，快借我两张纸。 我刚才画了好多呢，你拿去吧。 哎呀，我也要画一个我的老师。 啊，骆驼老师。 我的老师会是个骆驼吗？我的老师是个人。 是个人。 我的老师是一位老先生。 猿人。 可是是一位老先生。人类的老先生。只不过他的头发都掉光了。我画个光头老师不太好看吧？ 那有点像灯泡啊。 对。哎，你说那我要不然给他画几根头发怎么样？ 只画几根头发给他吗？ 多画几根。 你还不如把你毛衣给拆了送给他呢。 也行。 祝老师教师节 快乐 快乐快乐。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弗兰·马努什金和罗纳德·希姆勒，是由王新婷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贝贝熊童书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爸爸的吻。有一位崔西太太，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不过这会儿她有个大肚子了，她的肚子里又有了第三个宝宝。他非常细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宝宝。早餐的时候，崔西太太给宝宝喝牛奶，吃糖心蛋和美味的葡萄干面包。崔西太太问：喜欢你的食物吗？宝宝在他身体里回答： 喜欢。 吃完早餐，崔西太太会去一个洒满阳光的房间里画画。她把红色、蓝色等各种各样的颜色涂在画纸上，画出了美丽的图画。她把图画讲给宝宝听，然后问肚子里的宝宝：喜欢你的画吗？肚子里的宝宝回答： 喜欢。 时光欢乐地流淌，崔西太太的肚子越来越大，里面的宝宝 也越长越大。有一天，崔西太太带着宝宝在树林里散步。崔西太太用手抚摸地上的小黄花，她对宝宝说：“宝宝，这里有很多小黄花，等你出生以后，你就能自己看到它们了。”可这次肚子里的宝宝却说：“ 我不想出去。” 崔西太太说：“这可不行，你必须出来。”可宝宝却坚持说：“ 不，我就待在这里面。” 这下崔西太太急得哭了起来：“ 哦，这可怎么办呀？” 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先回家。等崔西太太的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以后，崔西太太把第三个宝宝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两个孩子说：“ 我们知道怎么让宝宝出来。” 大女儿劳拉把头贴在妈妈的肚子上，对里面的宝宝说：“ 嘿，宝宝，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肚子里的宝宝回答说：“ 可以。” 劳拉突然大吼一声：“ 出来！” 肚子里的宝宝哇的一声吓得哭了起来：“ 我不，你吓死我了。” 这时候小哥哥格雷格也过来了，他把头贴在妈妈的肚子上，对里面的宝宝说：“ 宝宝，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里面的宝宝回答说：“ 可以。” 格雷格大声说：“ 出来吧，我给你五分钱。” 宝宝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是五分钱，我不想出去。” 这时候崔西太太的妈妈来了，她把头贴在了女儿的肚子上，对里面的宝宝说：“ 宝宝，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你的外婆呀。” 宝宝回答说：“ 可以。” 外婆对着肚子里的宝宝说：“ 如果你出来，我会做一个甜甜的香蕉蛋糕给你吃哦。” 可是肚子里的宝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喜欢这里的食物，我不想出去。” 崔西太太的爸爸来了，他也把头贴在女儿的肚子上，对里面的宝宝说：“ 哎，宝宝，我是你的外公，能听见我吗？” 肚子里的宝宝回答说：“ 嗯。”“ 嘿，如果你出来的话，我会开车带你出去兜风哦。” 可是哇的一声，肚子里的宝宝又哭了出来：“ 我喜欢跟妈妈一起兜风，我不想出去。” 然后妈妈肚子里的宝宝就睡着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下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爸爸回家了，他先亲了亲妈妈，又亲了亲劳拉，亲了亲克雷格，接着又亲了亲外公和外婆。每个人都互相亲了亲，嗯啊，嗯啊，嗯啊。宝宝在肚子里轻声地问：“ 嘿，你们在做什么？” 爸爸对肚子里的宝宝说：“ 我在亲吻我亲爱的家人。哦，对了，还有一个吻是留给你的。” 说完，爸爸把头贴在妈妈的肚子上亲了一下。 嗯，哇！ 肚子里的宝宝说：“ 可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呀。” 爸爸回答说：“ 哦，现在是这样，不过等你出来以后就能感觉到了。” 宝宝大声地向大家宣布： 好吧，我要出来了。 哎呀，等一等，等一等，大家一听都手忙脚乱了。他们的家庭医生威尔斯医生很快就赶了过来。在威尔斯医生的帮助下，宝宝平平安安地出生了。威尔斯医生抱着刚出生的宝宝对他说： 嘿嘿，欢迎你呀，小家伙。 宝宝心里想： 我的吻在哪儿呢？ 然后妈妈亲了亲他，爸爸亲了亲他，劳拉和克雷格亲了亲他，外公和外婆亲了亲他。宝宝在妈妈的怀里笑了， 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 然后他就在崔西太太的臂弯里甜甜地睡着了。好了，这就是发生在崔西太太、崔西先生、劳拉、克雷格、外公、外婆和宝宝之间的故事。哦，对了，后来宝宝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学会了画黄色的花。可是宝宝最喜欢的还是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塔尔多，你在玩什么游戏呢？ 看不见我。 看不见你。 现在关灯了，你就看不见我。 好吧。 哎，干嘛？哎呀，关上，关上。 哦，好吧，干嘛？ 我数十个数。你猜我拿走了这间屋子里的什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拿走了什么？ 我摸摸啊。叮！哎呦，我把茶杯打碎了。叮叮！哎呦，又把茶杯打碎了。这屋子里什么也没少啊。 开灯看看。 嘎噔。 丢了什么？ 碎了两个茶杯。 还有呢，我手里有另外一个茶杯。 你拿走了一个茶杯，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把这一套八个茶杯都拿走。 我没这本事。我只是想告诉你 啊， 天黑了小心有贼。然后天黑了，那种贼就叫做 黑贼。 乌贼。 乌贼 难道不是吗？ 乌贼好熟悉的名字啊。 啊，是吗？ 好像有一种动物叫乌贼啊。好像有一种大海里的动物叫乌贼啊。这种乌贼好像有好多只脚。好像还会吐出墨汁。 四个。 八个。 八个。 好像有八个脚，好像它还能吐出墨汁来把一切都染黑。也许它真是个黑暗当中的大贼。 难道不是关了灯偷东西的贼叫乌贼吗？ 乌贼是一种动物。 我也是动物。 你也是动物。你有八只脚吗？ 没有，四个。 你有四个脚，可是你还得用两只脚站在地上呢。 被你绕晕了。 我也绕晕了，乌贼到底有几只脚？ 原来乌贼是这样的。 我要是有八条腿就好了。 为什么？ 你不觉得有八条腿，你就可以一次干很多事情吗？ 哦，你可以吗？ 当然了，我可以用两条腿读书，拿着书本。 啊。 用另外的两条腿在写字和画画。 啊。 还用两条腿在洗盘子。 啊。 还用两条腿在叠衣服。 哦，好吧，那你能不能用一条腿握着话筒在主持节目，另外一条腿跑到市场上去买菜回来？ 塔尔多， 哎， 就算是乌贼有八条腿，那么这八条腿也不能分开呀。 啊，对对对对对，哎，可是我为什么可以用嘴巴吃东西，用鼻子了闻气味呢？ 因为我也是用嘴吃东西，用鼻子闻气味的。 啊，对对对， 谁不是用 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啊， 鼻子闻气味的 啊。那为什么我可以用嘴巴吃东西用屁股来放屁呢？ 谁不是用嘴巴吃东西用屁股放屁的 啊？对对对对， 嗯，没什么。 为什么我的鼻子跟我的嘴巴是联系在一起的，你却是分开的？ 你的鼻子和你的嘴， 为什么我有两只大大的耳朵，你却只有两只小小的耳朵呀？ 因为你是一只兔子，我是一个人。 那为什么我是一只兔子，你是一个人呢？ 我们刚才在说什么来着？为什么说到这个奇怪的问题？ 忘了。 忘了。晚安。 拜拜。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热爱劳动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有的家长多多的帮助孩子洗这个洗那个，房间也帮着孩子整理，弄得有一些小朋友从小到大什么都不会做，也不热爱劳动。这样一来又怎么可能热爱生活呢？有一天呱呱的爸爸灵机一动，想要让呱呱开始自己动手，于是就对呱呱说，呱呱呀，你自己动手啊，把这个被单洗了好不好，最近你妈妈也很忙。而呱呱则不以为然的撅着小嘴对爸爸说， 还是等妈妈不忙的时候再洗吧。 爸爸说，嗯，这学期你不是得了这个爱劳动的奖状吗？呱呱也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抬起头思考了一会儿，忽然笑嘻嘻的对爸爸说， 是啊，你说的对，可是现在放假了。 适应能力是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孩子不能够总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而应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接触不同的人。这不，呱呱刚上学没两天就突然想要当逃兵了。有一天放学回来，他突然不高兴地对妈妈说， 我不想去上学了。 妈妈感到特别奇怪，诧异地看了看呱呱，蹲下身子轻声地对呱呱说，啊，为什么呀大儿子，你不是特别喜欢同学们，特别喜欢上学吗？怎么你又突然改变主意啦，又不想去上学啦？呱呱微微的低下头和妈妈小声的解释说， 妈妈对不起，只是今天正在上课，不知道谁放了一个补补，弄得我身边整个教室全都是臭味，我实在受不了了，如果一人放一个，班级30多个学生，那这个房间不得臭死，所以我不想去上学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抚顺大观小学的李金环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老师的眼睛。 老师的眼睛，老师的眼睛像夜晚的月亮，我们是一颗颗星星，在老师的微笑里闪烁闪烁。老师的眼睛像一望无际的海洋，